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10集，离间。罗木上了轿，没走多远，就改道往水粉铺子去，想买些去毒实心的脂粉拿回去哄菜吃。茶州最大的水粉铺子是绝西商人开的，罗木是老主顾了，他一下轿就有管事的前来相迎，端茶奉水一气呵成，最后猫着腰跟罗木说： 对不住罗大人，今日不巧了，铺子缺货，好东西都在东头的铺子里备着，还没送到咱们这里，您看着明日我们给送到府上行不行？ 罗木颔首抬脚想走，又记起蔡玉适才摁着自己的模样，不禁改变了主意，回头问： 东头哪个铺子？ 管事的叫了个跑堂，亲自给罗木带路。罗木到了地方，看铺子规模不大，但确实挨着马道，方便卸货。他进门看里边人也少，跑堂的带着他往里去，后边有个院子，说让他吃茶稍等片刻。罗木做了少请，那帘子一掀，进来的却是孔领。 你怎么？ 罗木诧异地问，但是孔领没答话，抬着帘子让开身，后边微弯腰进来个白衣，沈泽川一抬头，罗木便站起了身。沈泽川是坐轿过来的，没沾着水，他看向罗木，示意罗木坐。后头跟着的乔天涯进来换茶，热热的送到沈泽川手边。孔领见罗木还站着，便说： 孟正，这位就是 同知大人。久闻同知贤明，学生罗孟正恭领垂训。 罗木恭敬的行礼。沈泽川微微一笑： 早听程峰先生夸赞罗大人为人谨慎，眼力超群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。我现如今不做锦衣卫同知了，免了腰牌，没有官职在身，就是寻常白衣，该我向大人行礼。 罗木岂敢受，天子近臣沈泽川，光是锦衣卫北镇府一职就足够地方州府畏惧。过去锦衣卫联合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三方外勤，要下到地方查账审计，沈泽川又与督察院曾遇、刑部孔丘交好，罗木对他岂只是有所耳闻。他们这种外放地方的官员，原本都是历练为主，带出了政绩，参酌资历，就能够往去都提拔，可以做督官。沈德川手里握的就是他们的督察考评，还有身家性命，其中的关键从罗木自称学生里就可见一斑。沈德川又与前头的政府同志不一样，他出身不正，生父是中博兵办的建兴王沈卫，当年入都是锦衣卫从李北铁骑手里提过去的，传闻要处决，可他不仅活了下来，还让天琛帝屡次破格提拔，北镇府一职关乎去都两派，海良一都肯点头，这人年纪又轻，便更让人忌惮。罗木这时才明白，孔领说的有把握，不是幌子，而是真的有把握。好在沈泽川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有起身真办。罗木稍稍平复心绪，不敢坐，垂手站在孔领跟前。 大人亲临茶州，学生有失远迎，马上派人 来。我随同定都侯出都，也是去都叛贼，大人实在不必客气。 沈泽川吃了热茶，嗓子舒服一些，接着说： 我到中博时日不短，早就想见一见罗大人，今日幸亏有程峰先生作陪。 孔领看向罗木，笑起来： 孟正不必拘谨，同知如今是磁州的主心骨，此次也是为了解决茶州匪患而来，都是自己人。 罗木看着他，目光没有昨日那么露骨，谨慎地说：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来？ 哎，茶州就这么大，许多事情稍作打听就能知道。你那位十四房妾室来头不小，脾气也不小，就爱去毒水粉，你素来会投人所好，为了哄得夫人开心，自然会亲自跑一趟。 孔领对沈泽川笑着摇头说了句，同知不知道，孟正还在书院时就很得姑娘青睐，他这人又风流得很，没入世前就很懂这些。罗母听孔领谈起书院才略微放松。 我读书时很规矩，整日都与你待在一起，哪里来的风流，倒是你结交无数，与谁都能称兄道弟。 他们这么一说，气氛就缓和些。孔领带着罗母入座，沈泽川位居上座，讲话并没有罗母预料中的咄咄逼人。 我们此番的来意，想必程峰先生已经与大人谈过了，昨日不便深谈，大人有顾虑在所难免，今日还请畅所欲言，有难处可以商量。 沈泽川说话温和，神色自然，但是最后一句显然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他那看似平和的态度底下是不可扭转的弊德。罗木只听了这一句话就明白了沈泽川的意思，有难处可以商量，商量的用意是什么？是为了更快的行动。沈泽川根本没有给罗木拒绝的机会，他一开口就让罗木别无他选。罗木再抬头时，畏缩之气一扫而空。 同知如果能平茶州匪患，我就情愿以同知马首为瞻，但是蔡宇不是雷长明，同知也没有侯爷的两万强兵，光凭一人之力实在难为。 沈泽川从容地说， 今日你我相见，就抵得过百万强兵。 沈泽川讲得如此有底气，是因为茶州不是能够凭靠强兵打下来的地方。永一年间，中博敦端两州最为富庶，当时沈卫统号各州守备军，既有钱也有兵，都没能根除茶州匪患。沈泽川在来茶州以前，周贵及慈州幕僚就对茶州做了详细的呈报，他们一致认为对于茶州只能智取。蔡宇确实不是雷长明，茶州土匪与洛山土匪最大的区别在于茶州的仍然是土匪，而洛山群党汇聚，不仅形成了领地，还有了向外扩张的意图。藏在雷长明背后的雷惊蛰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个土匪，他有了脱胎换骨的心，但是蔡玉没有，所以对于洛山要打，对于茶州要谋。罗木或许没有周贵那样勤政爱民，但是沈泽川默许了孔领前去拜会，就说明他们需要罗木。罗木身为茶州州府十几年，没有人比他更加了解茶州的内情。 大人是永一年间下放到茶州的，其间有过显赫政绩，曾经力荐沈卫剿匪，但是沈卫认为敦州距离茶州较远，中间还隔着繁州，带兵长途多有不便，并且花销弥费，胜算实在太小，于是沈卫驳回了大人的建章。 沈泽川提到沈卫的名字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 我观大人后来的为政主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的。 罗某摆手， 哈，显赫政绩何从谈起，那是同知抬举，我到达茶州以后就没有政绩可言。永一年间茶州就以匪患出名，当时去都参酌下放官员，我与江青山都名列其中，后来我下到这里确实有大展拳脚的心思，但是太难了。 罗木的神色逐渐沉下去。 开始的两年时间里，我以振兴守备军为宗旨，沈卫虽然没有赞同，但也没有阻止，兵部认为可行，所以根据我的建章增加了茶州的军费，我因此装备起了守备军，当时踌躇满志，一心剿匪，可是真的打起来却发现根本不行。茶州土匪可以追溯到永一年以前，早在茶州守备军还没有建立时，这里就有一批人在做草寇，最早河州也没有现如今这么富庶，那会儿盐市还没有发迹，这条路上走茶的商贩多是绝西十三城过来的富商，茶州土匪就以劫持这些商贩为生，等到朝廷重视起来已经晚了，土匪早在茶州生了根，并且发展出了各帮各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